时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 萝莉， 御姐， 晚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准时和您见面，我是左小美。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我们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上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同时，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也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三，56755669三，欢迎大家加入。那今天这期节目啊，小美要和大家聊聊 Vocaloid 旗下虚拟偶像的音乐作品。Vocaloid 是由雅马哈发行的一款电子音乐制作语音合成软件，从它诞生以来的十多年间，通过它创作而成的优秀音乐作品在不断的涌现。Vocaloid 的特色在于可以使音乐制作者，也就是俗称的 P 主，通过输入歌词和音符的方式来让软件唱歌，而这些软件的音源库就是 Vocaloid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Vocaloid 至今已经有超过70款音源，每一款音源都会配上人设，以 V 加的歌手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其中中文 V 加歌手的代表就是 VSinner 旗下的虚拟歌手洛天依、言和还有岳正林等等。而在日本最受欢迎的 VSinner 歌手要数初音未来莫属了。这种成功的营销方式大幅改变了电子音乐人对于音乐业界的认识和整个行业的格局。那么今天这期节目中啊，小美就为大家精选了一部分中日 V 加虚拟歌手的经典作品，其中一些作品由于影响力巨大，也被粉丝奉作了传说级的神作。那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提到 Vocaloid 家的老前辈啊，就不得不说说歌姬初音未来了。初音未来是2007年8月31号发售的 Vocaloid 的音源库，音源的数据资料采样于日本声优藤田孝。 初音未来吸引了新一代和从不认识电子音乐的人接触电子音乐创作，也使更多人认识了电子音乐制作，使20年前创作热潮时的老手回归，让电子音乐创作再度卷起了热潮。另外呢，也刺激到音乐创作之外的绘画和动画创作。初音未来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全息投影技术举办演唱会的虚拟偶像。甩葱歌，提到初音未来的代表作，就不得不提甩葱歌。甩葱歌本来是一首来自芬兰的波尔卡舞曲，是首都赫尔辛基的地方歌谣。民间主要流传的版本是日本虚拟歌姬初音未来翻唱的版本，时长是2分28秒。2007年的时候，初音未来演唱的版本上传到了日本动画网站 Nico Nico。截止到2014年3月30号，在 Nico Nico 动画网站的播放次数已经达到392万。听众反映，它具有绝佳的洗脑作用，也有初音粉制作了长达10个小时的版本。这首曲子在初音未来得以被众多人认知的过程中功不可没，而这个版本也成为了所有二制网络版本当中传播最深远以及最红火的版本，使用于多个电视节目、电影还有体育赛场。另外呢，微加的静音铃、寻音流歌也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制作出了这首歌的翻唱版本。 I'm not afraid. 2011年9月17号投稿到 Nico Nico 动画的单曲作品初音未来的代表曲目之一。歌曲以日本大正时代为背景，千本樱传入中国的时候已经在日本流行了一段时间。清新、史诗、共荣、樱花、纯洁等词语差不多可以成为这首歌曲的专用代名词。在中国呢，这首歌曲几乎都在各大漫展上出现过，尤其是2011年9月后，这段歌曲红遍全球，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此曲。 这首曲子也曾获得向世界夸赞日本的名曲100首奖项，获得了第25名的好成绩。他的节目在东京电视台放送过，人气也达到了顶峰，是 Vocaloid 的第三首神话曲。介绍了日本的 Vocaloid 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那下面呢，咱们就说说中国的微加虚拟歌姬洛天依、岳正林和言和。这三位虚拟偶像也十分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有着很多二次元的神曲。不过啊，在小美心中排 number one 的，应该算是普通 disco 了。普通 disco 是2015年3月21号上载到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的原创 Vocaloid 的中文曲，该曲由洛天依和言和演唱。目前这首曲目已经拥有了超过500万次的播放，获得了 Vocaloid 中文传说曲的称号。这首歌曲是双本加歌曲，该曲是 ILEM 的第一首传说曲，同时也是洛天依的第一首传说曲、言和的第一首传说曲、第一首 Vocaloid 中文传说曲，到2016年为止播放数最多的 Vocaloid 中文曲。2015年12月31号，这首歌还首次打破了次元壁，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由歌手李宇春演唱。对此呢，作者也发表了感言，这是一个奇迹，你们给我的奇迹。 是洛天依的奇迹，沿河的奇迹，然而是个理所当然的奇迹。从零到一，这一步已经在大家的帮助下碰巧由我完成了，接下来理所应当的会有第二首、第三首。所以尽管目前还只是个愿望，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了可能。愿我有生之年得见 V Sinner 穿越次元壁，让这歌声响彻每一个三次元的角落。传说入撒花，九九八十一是2016猴年哔哩哔哩半年季中的一首由 Vocaloid 虚拟歌姬岳正林所演唱的中文原创歌曲。九九八十一是以西游记原著为题材的原创中文歌曲，由虚拟歌手岳正林为大家呈现，洛天依和声。视频当中所有角色都由不同的微加虚拟歌手和歌曲创作 staff 扮演。该单曲的 PV 版已经于2016年2月22号零点在 B 站上映，2016年3月7号11点22分正式成为传说曲，用时14天11小时22分，刷新了普通 disco 的传说曲用时记录，成为迄今为止最快达成 Vocaloid 中文传说曲称号的曲目。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那下半场我们来聊的第一首作品呢，叫做《全域天下》。《全域天下》是2015年2月18号由没有龟壳的乌龟上传到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的原创 Vocaloid 中文曲。该曲由洛天依演唱，是2015哔哩哔哩拜年季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已经拥有了超过100万次播放，获得了 Vocaloid 中文传说曲的称号。《全域天下》讲述的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孙权，因其霸气的曲风和浓重的历史气氛被很多人喜爱。该歌曲也是双本家歌曲。 千年食谱颂是由 HK 君和他的朋友们合作制作的一首原创歌曲，现代流行风格融合了民族乐器元素。 PV 版于2012年7月13号发布在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2016年4月16号0:05钟诚传说曲，历时1372天7小时6分。作者曾感言，自己对艺术性的东西也是有追求和不能妥协的地方的，于是在经历了各种难以想象的改写录之后，兼顾了大众喜爱的元素，同时又过了自己审美观的这首曲子就诞生了。以后 Vocaloid 的发展起码开了这个头做好了，并没有辜负其他人的期待，也没有辜负自己从2008年开始对 Vocaloid 的爱。至今完整版在 B 站的播放量达到了95.6万人次，收藏数超过了31000，同时也是 Vocaloid China 的官网试听曲之一，被网友公认是试听曲当中最萌的。陆天一也因为此曲被封为了世界第一吃货殿下。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没吃饭就听这首歌，小心大家的胃向你提出严肃的抗议。 小笼包叉烧包，奶黄芝麻冻沙包，大肉包菜包，一碗汤包，吃在哪里再见，人不好汤装一截，微信上见面能上有 忧。今年二月份 ，B 站发起了一个 VCNer 创作征集活动。经过两个月的层层选拔，最终洛天依的原创曲《扑悠扑悠》拔得头筹，力夺冠军。《扑悠扑悠》以欢快活泼的曲调，向我们展现了少女成长过程中的甜蜜小烦恼。 戏。切丝戏原唱是由银铃阿奇阿杰演唱，于2015年推出的古风单曲，通过描绘傀儡翁与牵扯一生的傀儡之间的相伴别离来诉说一段牵恋。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翻唱版本出自哔哩哔哩动画弹幕网， PV 由 UP 主纳兰寻风制作，对其内容进行还原，属于言和的翻唱曲目，曾于第146、第147连续两期在周刊 Vocaloid 中文排行榜排名第一。是2017年3月25号由 ILEM 制作并上传到 B 站的 Vocaloid 原创中文曲，由虚拟歌姬洛天依言和演唱。 2017年5月5号，达拉崩巴在 B 站的点击量超过了100万，达成传说成就。据作者说，歌词讲述了一个老掉牙的勇者斗恶龙的故事，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某种恶趣味的理想。歌曲当中出现的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卜多比鲁翁和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希拉松也是十分魔性洗脑。如果您听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我们在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的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收听渠道之外，我们在新浪微博、 B 站都有官方账号，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以及视频回放了。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